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48集，小修的黑眸淡淡扫过几个银发的小脑袋，被扫到的小脑袋就往下沉了半截，只露出一对惊恐的灰色眸子在水面上。小修的眼眯了一下，一句阴恻恻的话丢过去： 你们想死在这里吗？ 八个小脑袋一起狂摇，搅起一片水花，却还是眨巴着灰眸，不知道何去何从。小修闭了一下眼，咒骂道： 是哪个蠢货养的你们这群猪头，给我滚。 一个滚字终于让小人恍然大悟，如遇大赦，迅速潜入水底，鱼儿一般急速游向深海。橙子看着他们的影子消失，觉得这帮模样单纯的家伙被小修吓到了，不由得心生同情，埋怨小修： 喂，你对他们太凶了，他们虽然啊乱丢东西打人不对，可是你的态度完全可以再温和一些呀。 小修冷笑一声： 你知道他们刚刚冲你扔的东西是啥不？ 像是小珍珠。 这个小珍珠叫迷魂珠，可以让对方暂时失去自己的意识，任人支配。 可是我没失去意识呀。 那还不多亏了我的尊牙，你咋不看看你胳膊？ 橙子侧头向自己的手臂看去，小修留下的那个牙印正散发着渐渐淡去的隐隐金光。 怎么会发光？ 遇到袭击自动启动保护系统，所以迷魂珠才会被弹开。笨呐。 哎呀，不闪光了呢。 危险过去了，金光就自动熄灭了。 哎，一闪一闪的其实挺好看的。哎，你有什么办法能让它一直一直闪下去吗？哎哎，你去哪儿？ 小修顶着被气到冒烟的脑袋咬牙道： 回去干活呗，你都搁这偷懒偷大半天了，还不想着回去帮忙啊？ 啊，别走啊，我怕水啊。 小修顿住，侧脸打量他： 你怕水？ 嗯，怕水，过来背我。 橙子朝小修撒开两只手，小修忍无可忍的在原地转了个圈，却终于无奈地躺进水中，将这个麻烦的家伙驮到背上。伏在小修背上，橙子问： 喂，他们是什么东西啊？ 小水妖。 水妖？ 没错。 他们为什么想要迷昏我呀？难道是垂涎我的美色？ 你想多了。 那究竟是为什么？ 可能是大水妖的桌上缺道菜吧。 橙子一阵冷汗。 总之呢，你就是被吃人的水妖给惦记上了，以后别一个人走太远。我听说水妖吃人的时候喜欢切片蘸着酱料吃啊。 什么？ 从遇到水妖的这一天起，橙子就轻易的不敢离开小吃店，还将村中的小朋友挨个警告了一遍： 不要到海边去玩哦，那里啊有水妖哦。 结果被村长骂了，说他要是再乱造谣破坏村里的旅游事业，就将他赶出村子。橙子心里那个委屈啊，本来以为不靠近水边，水妖们就不会再骚扰到他，然而橙子似乎低估了水妖们的执着，他们似乎没有放弃他这道菜。几天后的一个晚上，小吃店像往常一样热闹，橙子拖着送餐托盘在餐桌间旋转的像一个陀螺，靠近栏杆的地方落座了一桌四名客人。橙子热情地走过去点菜： 几位要点什么？ 其中一名客人抬眼看着他，目光有些特别又有一些熟悉，橙子心中掠过一丝犹疑，却又不知道哪里不对劲。 淡水。 这名客人迟缓地开了口，语音模糊又有些吃力： 淡水，您是说纯净水？ 客人点了点头。橙子迷惑地打量他们一眼， 转身去取水杯，屁股后面却突然有异样的触感，他大脑还没有来得及做出反应，身体就率先行动了，回身就对该咸猪手甩了一巴掌。看着客人脸上迅速肿起淤黑的手印，他也是暗暗吃惊啊，自己手劲儿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大了？更奇怪的是，那名被打了巴掌的咸猪手客人此时正用左手握住右手腕，而右手的掌心正冒着丝丝黑烟，仿佛刚才摸的不是橙子的屁股，而是一块燃烧的炭火一样。与橙子面面相觑了五秒钟，他原本黑色的眼眸渐渐变成灰色，渗出了两大滴泪水，忽然低嚎一声，纵身越过栏杆，以有些异样的劣迹脚步跑走。同桌的另外几名客人也面露惊慌，迅速散去。橙子呆了半晌，低头看看自己手臂上的齿印，没错，又在闪闪发光了。这才明白了为什么会觉得他们的目光很熟悉，那正是水妖特有的纯纯又小白的目光。抬头看了一眼四周的客人，好在这点小骚乱并没有惊动到大家，软着脚爬回到吧台。 小兄， 没关系，都跑了。 他们如果伤到客人怎么办？ 放心吧，他们不乱吃东西，似乎只对你感兴趣。 他们究竟有多想吃我呀？ 还蛮想吃的。 第二天，小修配出了一种新的饮料，将托盘的饮料递到橙子手中。 每位客人送一杯。 橙子打量一下这些饮料，淡蓝色的液体在透明的杯子里面微光浮动，看上去清凉宜人。有几名客人喝下这种饮料之后，立刻面色僵硬，头发由发根开始渐渐褪色，黑眸也迅速变为了浅灰。他们在橙子惊异的目光中跳起来，狼狈逃窜出去。橙子哆哆嗦嗦回到吧台，颤声对小修说， 八个，这次是八个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